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拿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黑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光波光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寻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主题是东西南北同说相声。相声在北京发源，后来呢不少相声演员又到了天津落户安家，在天津又成为了发祥的地方，然后呢又向全国播撒艺术的种子，在全国开花结果，进行艺术的传承。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相声，而且呢各地之间互相交流，艺术交往特别的频繁，很多的相声宗师相声前辈堪称桃李满天下。您比如说侯宝林大师，他的弟子学生应该说很多地方都有，北京呢甭说了，天津有，东北有，河北有，南方也有。康达夫李如刚是在河北工作生活多年的相声名家，也都是侯宝林先生的门人。侯先生晚年演出还留下了和李如刚师生二位的合作。今天欣赏侯宝林李如刚合作表演的猜谜语。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叫猜谜语， 也叫打灯谜，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 对，历史很悠久了， 根据记载看有1500年， 很古老。 你看历史这么久啊，它的生命力还是这么强。 是啊， 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活跃。 对， 每逢有节假日办个游园晚会、联欢会，准有猜谜的一项。 对，有这么一项活动。 猜的人很多啊，也不白猜。 有什么好处啊？ 有赠品。 哦，有奖励。 那写出来多少条你猜着了 啊， 就给你个奖品。 得给什么呀？ 有日记本。钢笔。有时候给辆汽车。小的 儿童玩具。 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玩 啊， 水平低的人也可以玩， 雅俗共赏啊。 你看我们小时候、 啊、 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让我们猜着玩。 老太太也说灯谜。 我说一个你们猜猜。 您说吧。 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这是什么呀？ 破灯笼。 破灯笼。 再听这个 啊，您再说。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 这个是 死狗。 有意思。 再说一好的。 您再给说一个。 说猫头猫眼，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儿。 这个是 半大猫。 老太太很风趣。 后来我们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这个文字游戏的。 文字方面的。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是有赠品的。 也不白猜。都是什么呀？ 文房四宝， 纸笔墨砚。 就这些东西啊。我从来不花钱买。 哪来的？ 赢来的。 哦，赢的太多都用不了了，我说咱们改了吧。 改什么呢？ 咱们改一个谜语一包烟。 啊，一盒烟卷。 哎， 嗯嗯 嗯，我会抽烟了。 您抽的挺多。 哎，从来不花钱买烟。 哪来的？ 赢来的。猜这个玩意儿，咱们可是有点把握。 那行，哎，咱们今儿在这儿互相猜猜怎么样？ 咱们俩猜猜。 啊， 好好好。挂什么赠品？ 哦，赠品是来不及买了。咱们这样，咱折成款，一个灯谜5毛钱，您看怎么样？ 哎，好，先让你说， 我先说。 哎， 好。我说个灯谜，您猜。 对， 您要是猜着了， 你给我5毛。 对，您要是猜不着， 我拿你5毛。 对， 嗯，这玩意有输有赢啊。 啊，不 啊， 我这光输没赢。 怎么？ 不，您呐没听清楚 是吗？ 哎，我说个灯谜，您猜 啊。对， 您要是猜着了， 我赢你5毛。 对啊，您要猜不着呢， 你输我5毛 啊。哎， 这就清楚了。 哎，这清楚啊。 啊， 不清楚。您还没听懂，您听我说啊。 啊， 我说个灯谜，您猜 啊。对啊， 您要是猜着了， 你给我5毛。 您要猜不着呢， 我拿你5毛 啊。哎， 我拿5毛给你。 这才清楚 啊。行 啊， 这玩意儿没什么，你尝尝就知道了。 您听着啊，说眼看来到5月中， 不过得善用脑筋。 白纸糊窗棂， 嗯， 丈夫贸易3年整， 掌握这规律就行。 自空， 你看现在报纸上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 我要白说， 你多看点就懂了嘛。 您等呢 啊， 您猜我这是什么？ 你完了， 完了， 那先给5毛。 哎，什么就给5毛啊？ 不说完就给5毛吗？ 这什么呀？我说完了，您猜出来给您5毛啊？ 这你说这还用猜吗？这给5毛算了，你 不行， 嗯， 不行，得猜出来， 非得猜出来。 那当然了， 不就你说这个吗？ 啊， 你说那个是这个 什么呀？ 你说什么来的？ 没听见？ 听见了？ 听见什么了？ 5毛钱。 我。听见5毛钱了。 那刚才你说这四句啊？ 啊， 再说一遍。 哦，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 哦， 对的吗？ 啊，这么回事。 哎，人大家也可以参加猜嘛。 哎， 大家一块玩嘛。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个猜完了，你每位给5毛。 哎，我每位给5毛 啊？ 我哪那么多钱？只限咱们两个。 就咱们俩。 嘿嘿， 头一句怎么说的？ 眼看来到5月中。 嗯。 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3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4味中草药。猜？ 我不猜。 不猜？ 我这人猜谜语有习惯。 什么习惯？ 人家说的第一个我不猜。 为什么呀？ 我给人留面子。那头一个就给人猜着了，这不让人难看吗？ 啊， 让人输5毛钱，心里难过。您这遇见个心肠窄的人，再发生点什么意外，这多不好。 为说了灯谜，我不至于自杀呀。 问你解释出来，只要合情合理，别让我挑出毛病来，我就算认输。 当然合情合理呀。 头一句， 头一句是眼看来到5月中， 这是什么药？ 这个药啊叫半夏。有这药吧？ 有。 哎， 怎么讲呢？ 一年是4季，3月为一季，正2、3月为春，4、5、6月为夏。我是说眼看来到5月中，就是夏天过去了一半了，所以叫半夏。 哦，4月、5月、6月为夏。 哦， 那么你说的是眼看来到5月中， 嗯， 夏天过去一半了， 嗯， 叫半夏。 对， 那要是闰4月呢？ 我这里没有闰月。 日历上有吗？ 啊，是日，我这不算。 你看不算什么理由？哎，好，第二句， 家人买纸糊窗棂， 这什么药？ 这药叫防风。 有 有吧？ 怎么讲？ 哎，家人买纸糊窗户，为什么呢？这是防备刮风，防风。 这合理吗？ 哎，当然合理啊。 不合理。 怎么又不合理啊？ 已经过了半夏了，每家都换纱窗了，你说这家人这不撑的吗？把窗户糊上了，还防备往里刮风 啊， 热呀。 那家人他 怕风啊， 是吧？他为什么怕风呢？ 那个，家里人这个生小孩，生小孩了， 是个产妇， 行吗？ 哦，第三句， 丈夫贸易三年整， 这什么药？ 这药叫当归。 怎么解释？ 哎，丈夫出外贸易去了，已经是三年了，应当归来了，当归。 哦，丈夫出外贸易去了三年没回来。 对，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呢？ 看来这家人还够开化的啊。 不，您甭这么解释。 那怎么解释？ 不是这家人啊，那个 这孩子哪来的？ 是这孩子他是塑料的，塑料小孩， 塑料孩子， 是吗？ 第四句， 一封书信半字空，这中草药叫白芷。 有 吧？ 怎么讲？ 哎，来了一封书信，拿过来一看，上面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啊，白纸。 外边来封信，拿过来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 对， 邮局怎么给送来的？ 这不是邮局送的， 哪儿来的？ 是托人捎来的。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呢？ 凡是来信都得有内容啊。 对呀、 你这一张白纸干什么用？ 啊，糊窗户。 哼，这个谜语本来不错的，让他这么一解释乱七八糟， 没您那刨根问底的。 你不懂啊？ 啊， 事物发展有个总的规律。 什么规律啊？ 应该是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 哦， 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你这什么啰里啰嗦的一大堆，不好。 我这不好，您给我们说个好的简单的行吗？ 听着， 您说 刺啦， 说呀， 完了， 那就刺啦， 人家简单的嘛， 那刺啦打什么呀？ 一种食物， 食物，这我猜不着了， 认输了， 我认输了， 刺啦 什么？ 炸鸡蛋， 怎么炸鸡蛋呢？ 你想，油热了才能炸呀，鸡蛋往那热油里一倒，刺啦，这个。 我听听这声音就花五毛钱，我就没猜着。您再说一个行吗？ 听着， 再说， 刺啦， 又一个刺啦， 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这比那学位又大了。 哦，比刚才那还深。 那 我猜不着了， 还猜不着， 猜不着了， 又炸一个， 又炸一个，好嘛，他那有一篮子鸡蛋，刺啦刺啦。我得花多少钱呢？ 你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刺啦，还说一个刺啦 啊！ 哎，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刺啦，猜不着。 您呐， 您 不说了。我知道谜底，您就不说了。 再说你也猜不着， 还说呀？ 行， 不就五毛钱吗？说 啊，再说五毛不行了。 多少钱呢？ 一块。 一块。说， 听着。刺啦， 炸鸡蛋， 炸鸭蛋， 怎么又换鸭蛋了？ 人家一块了嘛，还不给你换大点儿？ 二叔，这灯谜没法说了，他们还有个鹅蛋在那等着呢。 三个刺啦呀，都不算，一分钱也不跟你要， 全不算了。 这不是赌博，这是游戏。 好， 要真说呀，说扣字的。 那好 啊，一句话扣一个字。 您说，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吧。 哦，我琢磨琢磨，半夜叫门问声谁？比方说半夜叫我们家门去，我问声谁啊？ 我， 我猜着了，这字念我。 我想起来了，你这个水平低呀、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这不好猜的还有什么意思？算了。刚才说那不算，我换一个。 别换，就说这个。我这猜着了，那换一个。 猜着了。 哎，这字儿我知道，念我。 我说不是， 我说是， 不是 是。 你看，一说是，一说不是，你这不是耽误时间吗？这个字算了，换一个吧。 甭换，就这个。 一说是，一说不是，这问题怎么解决？ 哎。

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怎么呢？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啊，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他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是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相声，朋友们。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要不然取出来咬一下，不如又安上去。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不就奇怪了？ 等着等着啊，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死狗。谁不知道？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没电。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没汽油。 说远看是汽车， 没司机。 说远看是汽车， 司机上厕所去了。 就我没法说了，我。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怎么样？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你说什么？ 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 一起作证好不好？ 你出题吧， 听好了，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那我不成狗了吗？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掉。 大兵，你要做选择。嗯，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我缺德。 缺德，你就是大兵。 不，等一下，我缺不得。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我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嗯，说 你缺德。 以上您听到的是大兵赵卫国二位带来的谁让你是优秀。下面我们到西边看一看，我们请您欣赏来自陕西的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和说的智取威虎山。 您看看咱们北京台的观众朋友们一直是这么的热情， 是 去年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满腹经纶，让很多的人认识了我们， 知道我们哥俩。 今天到这儿就算是回家过年了， 您看 可以休息两天了， 是对。哎， 王老师，您过年都一般有什么休闲方式啊？ 那我就看看书，看看电影。 看电影？哎，您也爱看电影 啊？我是个影迷。 说实话啊，我也特别爱看电影。比如说最近刚刚上映的《丘比特人》。 你看了一个弓箭部队吧？可能是。 他们说特别棒。 霍比特人。 丘比特人吗？ 丘比特是长小翅膀拿弓箭到处飞的那个。 哦，还到处飞。丘比特人， 霍比特人 ，明白了。变形钢筋， 哎呦，那房住不得了，那就。 怎么就住不得？ 钢筋都变了形了，那就。 就是，变形金刚的，变形金刚，说错了。 可找着了。 还有，我最喜欢的打铁尼号，各位。打铁尼号这。 铁达尼号，也叫泰坦尼克号。 铁达尼号，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 是吗？ 尤其是这个杰克和肉丝儿。两个人站在这个船头，哎呀！ 您看那个电影是哪儿出版的？ 杰克和肉丝嘛，俩人物。 杰克和露丝。 杰克 和肉丝。 杰克不是和汤姆吗？ 和汤姆那叫杰瑞。 反正就这两个人物。哎，看我最喜欢看的一个魔法作品。 魔法作品。 《哈利波特》和《凤凰传奇》。哎呀，特别热闹，骑大扫把。 您还是个农业重金属的爱好者。 什么叫农业重金属？ 哪有凤凰传奇这里？哈利波特和凤凰社， 和凤凰传奇啊？ 没有凤凰传奇的事，这里。 里面的主题曲听着就是凤凰传奇的吗？ 哪有这歌？ 有一个男孩叫哈利波特，手拿金箍棒，手拿魔法棒，大战伏地魔。这不就是凤凰传奇吗？ 不对。 没看过， 没看过您就别聊了。 你知道我最近最期盼的是哪一个吗？人家都去看了，都说好。 哪个电影啊？ 智取威虎山 啊，3D 版的。 我一直没 我看了，我看了。 好吧， 可好看了。 我特别爱看这个， 是吧？ 我从小我跟我外婆，就是我姥姥，我 mother 的 mother， 你知道吧？ 你是个伦理学家。 还 mother 的 mother， 你就老了就完了，还这 我就给你介绍， 别解释，我懂， 介绍清楚。嗯，小时候我跟着我姥姥 听 《红灯记》。 嗯， 姥姥不是你的亲奶奶，舅舅不认识你舅妈， 那你们家就别过了吧，就。 就那词儿啊，就那词 儿，不是这词儿啊， 我不熟悉啊。沙家兵，虎老爷一出来， 沙家帮 最喜欢的就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大英雄，大狗皮帽子，虎皮裙儿， 狗皮帽子，虎皮裙儿，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虎皮裙儿拿个棍儿嘛， 取经去了。 你怎么老搅和取人？ 不是我搅和，拿棍儿那孙悟空虎皮裙儿， 他拿什么兵刃来着？ 得拿枪啊。杨子荣用 盒子炮， 六货这词儿真老， 拿大盒子炮， 十二响驳壳枪， 哎，英雄气概特别漂亮，我就喜欢这个， 爱看这个， 所以我就期盼着。 您从小在陕西长大，老太太怎么还爱听这京剧呢？ 没说京剧啊， 嗯， 秦腔，各位，秦腔高亢激昂，百戏之祖， 哎，慢点，等等， 唱出来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尘土飞扬。 您这个动静是刚才说那变形钢筋里的动静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了？都是 就是那尘土飞扬的感觉。 您这么说，我们哪能体会得出来、啊？ 那您的意思是？ 您给展示展示。 我跟你在一块配合配合。 您歇着吧。哎，不，这是不成 啊！ 配合不成，我来不了，我不会。 陕西话会说吗？ 当然会说了。 得了，咱就那一番，打入匪窟。 哦，就杨子荣上山。 我给咱演这杨子荣。 我呢？ 你给咱演那个雕。 然后你投喂我。 什么叫投喂？ 什么叫雕啊？ 雕里边有个人物，大雕， 那叫坐山雕，大雕， 对对对，坐山 看过没看过？ 你演这个合适？您看你这一脸匪相， 您各位上演我这叫匪相啊！ 主要是这个物字就有江湖气息。 哎呵，那行行，咱开始， 咱开始。 您 就那份你说， 我可都不会啊。这个、 没事没事，你就那台词知道就行了。我给咱去搬个宝座。 您干嘛呀？您 哎， 我来帮助您，您这叫什么事？姑娘们，这儿有凳子闲着， 我来吧， 借我一个。又， 我来搬这宝座吧。 难为您了，难为您了，让小姑娘 王老师 干这活。 我来吧，我亲自去搬。 你让盯那儿了是吧？ 我是摆个造型。来来来， 别，我自个儿来。 哎呦，您看您看多客气。哎呦，王老师辛苦喽。这宝座还是红的，红艳艳，坐好。 对，您别废话了， 咱这就开始了。 开始吧。 你记着，一开始，你喊人带我，我就一上。 哦，电影里头那个一喊那带柳子，您就 我 您就 上来了。记着陕西话要气概，啪啦啦啦啦，尘土飞扬，感觉一定要出来。记住啊， 我这个嘴达不到您那个地包天的那个啪啦啦啦那个效果。 撒可在那枪等着你。 什么叫撒可呀？这人。 好，来，没事，来。 带六子， 赶紧枪。 哼，可能他没听见，咱再来一回啊。 是不是去世了？ 这人活着没活着？这人呢？这玩意儿是这样，他暂时不在，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的笑话。 来来， 说我们这个西安这边啊， 哎哎，你干嘛呢？ 我准备给你开追悼会， 我给人孩子签个名，你就开始自己了。 哎呦，你还给人签名，把那纸快撕了，这回家有晦气，这玩意儿的。 什么叫晦气？我跟人家沟通感情， 跟人家那么。未成年人，你别吓着人家，回去再做噩梦。你看你长着德行， 我什么德行？你喊了吗？ 喊废话！你耳朵怎么了？你耳朵 你别喊着，我这站在旁边听，我扎起耳朵听。来，王老师，快 扎起耳朵！你 ready go come on quickly， 我等不及了，你来吧。 哎呀，您这个语言方面还挺有天赋。 带六子。 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 哎哎哎哎哎！ 怎么？ 大王派你巡山来了是吧？ 我巡什么山呢？ 废话了，你跟这绕什么呢？ 我这不给 你又没带箍，你这跑这儿来？ 我给大家亮个相啊！ 您是谁？ 我杨子荣啊！ 英雄人物出来得是这派头。 就这派头， 哎， 这就开始了。 对，可以了。 我杨子荣了， 您就杨子荣了。 我杨子荣了， 来，进入对话阶段啊。你下去 干嘛？ 你不能踩。 我为什么不能踩呢？ 我是坐山雕， 我是杨子荣啊。 哎呦嚯，老朋友，我可见着你了。 怎么？ 废话，这是我的宝座，坐山雕踩这儿凸显我的匪气，你踩这儿干嘛呀？ 我一踩显得我英气啊。 你不能踩，你不能踩。 我不， 你不能踩， 我不。我就踩， 就他这做法是刚跟你们几个学的吧？这都是， 我就踩， 这都什么模样的杨子荣啊？这 感觉 踩，我不跟你废话， 这就完了。 下去， 我不说好我踩，你踩我脚了。Sorry, it is。我没我来，我你挪我画个杠，画个杠。哎，三八线来，没问题了。 天王盖地虎， 盖地好。哎，我去。怎么了？ 下， 我去哪儿？ 下去。 怎么？ 我让你捧我了？ 我 什么叫盖得好啊？ 我捧您吗？ 这儿没有捧人的，得万词儿说 啊。直接开始了。 什么玩意儿？天王盖地虎，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啊。 去。俩混蛋。 你干嘛推我啊？ 我没法不推你。什么词儿啊？ 汗滴禾下土啊。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吗？有问题吗？ 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啊！对，有点宝塔。 我先说，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摸哈摸哈， 靠你行！ 这，这哪来一个日本人呢？这个。 你刚说日语吗？ 谁说日语了？ 摸哈摸哈， 这是黑话。摸哈摸哈，问你是什么字头的、哦，哪个山头出来的？你得说正商务说话，谁也没有家。 哦，对， 明白了吗？ 张三， 我先说。摸哈摸哈， 正商务是说话，谁也没有家。 脸怎么红了？ 不好意思。呦不是你老推我干你这 你还知道羞臊呢你还要脸呢这会儿的 我 这词儿都不知道您还 什么了就是 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呀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这您都不知道您还听不戏呢、 啊、我以为电影它改了不是吗 哪有改这词儿的 精神你先说 哎我先 你先说 我不如不唱这玩意儿我这 脸怎么红了精神的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地了 这都什么做法呀这都是 这是 这么说你是虚绿障的人了 应该是吧、 哎、这地儿不能含糊徐绿障司马副官胡彪啊 徐绿障司马副官、 哎、 胡彪 哎呦我找着准爸爸了这是嗯徐旅长有两件心爱之物你可知道 当然知道 哪两件 你猜 猜像话吗这个 打趣吗互相 没有打趣的一是马一是刀啊 对一是马一是刀 马是什么马 马是白龙黄彪奥巴马 哎呀您来、哎您见过哪个土匪出门欺美国总统的 到美国去演的时候 到哪儿去演的马是青鬃卷毛马刀是日本指挥刀、 哦、 我再问你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明白了吗马是什么马 青鬃卷毛马 刀是什么刀 日本指挥刀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贵子所赠、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好你果然是徐旅长的副官胡彪我封你为第五旅上校保安团副下去领上去吧你这一喊谢三爷就开始唱就完了快来 我就喊谢三爷 对 唱啥呀唱啥 忘了 不是忘是忘了想不起来忘是全忘想不起来就是一点你一提个头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全出来忘是一点 现在都什么拟声词哭啦哭啦哭啦的出来了 掷地有声吗 哎呀你听着去 你 四句 你给我提个醒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献背呀耳朵接一句 胡彪下去领上去吧 谢三爷 唱 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今日同饮那庆功酒壮志未酬来誓不休来日方长啊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你这是杨子荣 我这是杨玉莹 别唱了那就